广播警法在线。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高婷。咱们今天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说的事情呢有这么两个。最近一段时间爆炸的事情有点多哈，昨天晚上天津北辰区的一个酒精仓库又爆炸了，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的具体消息还比较少。不过关于芜湖餐馆爆炸这件事情，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是一直非常关心的。那么咱们节目的一开始呢就来说说这个芜湖的餐馆爆炸的事情，责任到底该由谁来承担。那么之后呢说另外一个事情，这个事情不大但是却比较有意思。一个男子毒死了两只虾米被判拘五个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两个虾米怎么会引发这么重的一个后果呢？这个男子被授予这样的处罚到底是冤还是不冤呢？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请专业人士来分析一下。节目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市中顿律师事务所的武云飞律师。那一小段片花之后来进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警法在线，高庭欢迎朋友们来收听。首先欢迎武云飞律师来到我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的直播间。武律师你好。 你好。 那我在一开始呢也是跟听众朋友先介绍一下芜湖餐馆的这个爆炸发生在10号的这件事情，相信很多朋友对这件事情已经有所了解了。在这儿呢我再简单的跟大家说说，就在10号的11:50，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杨家巷一个私人小餐馆发生了液化气罐爆炸事故，瞬间引发大火。截至目前的消息，事故造成17人死亡。根据相关工作人员现场勘验调查询问情况，事故的原因初步判定为瓶装液化石油气泄露与明火爆炸。在11号的时候，事发店铺是被封锁了，而现场呢，消防警察正在进行清理店铺等等的工作，警戒线外面是挤满了围观的市民，而这条小街昔日是一个热热闹闹的小吃一条街哈，街面上现在店铺就算是有开张的生意也是非常的冷清。中新社记者11号从安徽省芜湖市镜湖消防大队了解到，安徽芜湖餐馆爆炸事故当中，17名遇难者里面，年龄15到20岁之间的有14人，9女5男都是学生，另外有3名男子年龄在33岁到59岁之间，其中有2位遇难者是父子关系。而据了解，17名遇难者主要是因为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死者的身份呢，目前还在确认当中。位于爆炸餐馆斜对面的一家早餐馆的老板李先生跟来采访的记者说呢，事发之后他就接到了政府部门的停止营业的通知。他觉得听说这条街要整顿可以理解，发生这样的事情呢也是非常的难过。而多名当地居民介绍说哈，涉事的餐馆位于市民经常光顾的小吃街，每天的客流量都比较大，道路拥挤狭窄，四大乱建现象比较多。而街上呢都是类似的小餐馆，多数都是使用同样的液化气做饭。由于附近有多所学校，平时呢常常有学生到这儿来就餐。另外据央视网报道，这个爆炸的餐馆是今年的8月18号就已经开张了，但是它一直是属于没有营业执照的。那刚刚呢把这件事情的消息再一次跟大家梳理了一下哈。那首先针对这样的一个消息，我们就想来问，这件事情发生了到底谁要来为此承担责任呢？那还是请武云飞律师跟大家来分析一下。武律师。 哎，这个从责任角度来说呢，我们想应该从这个几个角度来分析，一个是这个民事赔偿责任，一个是行政责任。首先从这个民事责任角度来看呢，涉事的这家餐馆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因过错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呢他呢要对这个死者家属、伤者以及因爆炸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这个赔偿责任。其次呢从行政责任角度来看， 涉事的这家餐馆呢是属于无照经营，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这个要一般要处以这个依法取缔，要没收违法所得，一般呢还要处以200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我们呢可以结合不久前在青岛发生的这个天价大虾事件，天价大虾事件， 青岛海捕大虾， 对对，大虾 全民在拿这件事情来做段子了。 对对对对，这个事件中呢，当事人是处以的是被处以90000元以下的这个90000元的罚款。 嗯， 行政机关呢是依据的是国务院发布的这个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中的这个第11条，这是第11条呢规定呢，就是说像这种价格违法行为呢，最高可以处以100000元以下的罚款。当然呢，这个咱们这次这个事件中呢，爆炸这个经营者可能还有可能会面临追究刑事责任的这种处罚。 哦，刚刚您提到了哈，就是这一件事情的发生，在之后分析责任的时候呢，包括了民事责任，比方说商家可能是要首当其冲的来承担这样的一份民事责任，其次是有这个商家本身是要受到处罚的，那么就是行政方面的责任。那第三点刚才您还提到了，有可能会涉及到刑事责任，您说的这个刑事责任呢是仅仅针对商家导致了这样的一个爆炸事故，造成了这么多人的死亡，他有可能来面对的，还是说监管部门也有可能会面对刑事责任？这刑事责任到底是指什么？ 这个刑事责任呢，应该说从大的方面来说呢，应该是这两，刚才您提到这两点都有，一个是商家本身他可能有可能从这个可能涉嫌犯罪问题， 比方说他会涉嫌到什么样的一个犯罪问题呢？ 您比如说他有可能会涉嫌到这个，就是说使用这种危险方法致人身体伤害这种责任。另外一点呢，这个从监管角度来说呢，国家呢在这方面呢很多就是涉及到监管，因为监管不力的一些过失犯罪，所以说呢这两，刚才您提到两点都有可能涉及。 那么刚刚您说到的这个监管部门的责任，可能这也是近期像这样的一些事件特别会引发公众关注的一个原因。因为刚刚我们在介绍的时候呢，我们也是看到央视网对这件事情报道专门提到了，这个爆炸的餐馆开业是在8月18号，而到现在呢快2个月的时间了，到事发的时候也是近1个半月多的时间，它一直都是属于一个没有营业执照这样的一个状态。而刚刚我们也在媒体报道当中呢介绍了，接受采访的当地市民说，这一条小街其实原先就是属于人来人往很热闹的一个地方，而且呢是道路拥挤狭窄，私搭乱建现象比较多，类似的小餐馆也都是大多用这样的液化气罐来做饭等等这样的一些介绍。那么从这样的一些介绍当中，那大家肯定就会来问，哟，这平常大家都不都是觉得你像什么这种行政方面的管理，你要是开一个饭馆，那审批是多少层啊，怎么会在这个地方这家小饭店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无照经营可以长达近2个月的时间呢？ 首先呢我认为呢，这个对这个类似这种餐馆商业街这个行政监管方面呢，它涉及到的很多部门的责任，你比如说工商、卫生、消防、安监，甚至包括城管部门，他们都有相应的这种行政管理责任。我认为呢，这个相关部门呢应该在日常的安全监管和安全教育方面呢承担起责任。不能忽视每一次这个巡查，每一个这种细节，要经常性的，有这个处理有安全隐患的这个一线，实施指导检查，并进行现场处理，不能总是在每次事后才进行停业整顿，隐患排查，其次呢，这个发生了这样的这种恶性事故呢。相关行政部门及负责人可能还面临相应的这个处罚。我们说这个这里边呢，处罚的依据呢，主要是国务院颁布的各种行政法规。各部门呢还都有各自领域的这种法规。涉嫌犯罪的呢还要接受刑事处罚。 结合前不久发生的这个天津港的这个危险品爆炸事故啊，相关部门还有这个负责人都受到了责任追究。我们相信随着这个本次这个事件这个调查的不断深入，进一步调查事实这个清把事实调查清楚的基础上，相应的责任追究也会随之而来的。 那么刚刚您也是重点提到了这个商业街的这个小餐馆出了这样的一个恶性的事故，行政监管您提到了几个部门，比方说工商，比方说卫生，比方说消防、安监，甚至都非常出名的城管哈，也是段子多多的。那刚刚咱们说到的，就说这一件事情出了这么一个17人致死的这个餐馆爆炸事故，而且它是属于一个无经营执照这么一个状态。那如果说相对具体一点来分析这件事情本身，刚才提到的那些行政监管部门，他们对这一家餐馆现在出事之前的这个无营业执照而正常经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们哪些部门都应该负起哪些监管责任呢？ 这个呢，我认为呢，通过这次这个惨痛的这种恶性事故呢，我认为有这个以下几方面的这个问题或者说教训呢，值得反思和总结。第一点呢，是你比如说这个事故餐馆未取得营业执照，而且呢，经营了接近2个月了，是吧？经营者自己呢不申报营业执照，这么久，也没有工商部门和卫生等执法部门呢进行查处，这个是说明了这个监督方面，在他们这两个部门在这监督方面呢工作管理方面做的是有缺失的。 按照咱们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方面的相应的法规，一个餐馆开业没有营业执照，是说可以试营业吗？还是说根本就不可以营业呢？ 根本就不可以营业，不允许营业的，对，他们就去营业了，这肯定是不对的。 但是这个营业执照的申办是应该由餐馆主动去申办，经过这个排期， 对， 经过这一个等待的时候拿到营业执照才可以去 营业。对，是这样。第二点呢，这个作为涉事餐馆啊，它处于这个当地著名的一个小吃街，但是呢平时它这个餐厨设施啊都摆在了这个门面外边，是吧？出行都很困难，这是我们从材料中所获得的一些信息，这就反映了在日常管理方面，我们的这个城管部门工作没有到位，我们的消防部门在火灾预防及排查方面的工作力度是不够的。 我们也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情况，其实全国各地很多著名的小吃街，尤其是当地人扎堆的小吃街特别的明显。 对， 而且你说这个现象上来看啊，都是餐馆和这些相关的行政部门在打游击。您不是朝九晚五上班吗？您上班的时候那我们收起来规规矩矩的，但是大家消费比如说是吃夜宵的时候，那是您下班的时候，那也是我们重点经营的时间段，为了招揽客人，桌子椅子甚至连灶我都摆到外边来了，这种现象全国各地其实都会有的。 对， 那从您作为一个法律人士，同时也是一个普普通通在生活当中的一个真实的人，这种现象肯定遇到过。那么现在出了这样一件事情，您觉得监管部门能怎么做？ 我认为呢，这个东西呢，关键还是一个责任心的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国家有相关的一些法律，在处理这些方面呢，提供一些法律依据。那么监管部门呢，就应该在完全贯彻执行法律的规定，应该负起责任来，在每一个细小的细节，在每一次日常的管理中都要尽到自个儿的义务，而不能是说认为没关系了，或我就放松警惕，最后呢有可能会酿成一个不良的后果。 也就是说现在朝九晚五加上偶尔加班突勤突查这样的一种情况呢，显然是不足以震慑这样的一个摊贩的这种逐利性。 对， 而 这样 整个监管这个行政监管系统，实际上它的日常工作虽然会引发它和商铺之间的一种冲突和对立，但确实从全社会的社会安全角度，这还是非常必要的。 对， 那如果假设一下，您咱别说您天天让您加班，也别说您是属于那个朝九晚五，就变成了以后这个非上班时间您去重点营业，那如果说您每周 不定期的每周这个频率，您就去查，查他一次。我们相应的行政法规其实是有配套的其他一些行政处罚措施的，包括罚款， 对对对， 包括吊销营业执照等等这样一些。那如果餐馆面临这样的一个力度的一个处罚，他肯定要算一下我的成本是怎样的。 没错。 所以说到根儿上，刚才您说到的还是一个意识问题。 意识问题，对。另外从第三点呢，我还要谈一下，就是说从本次事故中我们还了解到，不久前这家餐馆呢还曾经发生过一次火灾。那作为经营者没有及时的通报消防部门，这反映出呢经营者在发生灾难事故方面这个意识，就刚才您提到这个意识，我认为是相当落后的。近日呢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对广大经营者在各种事故隐患的这个定期宣传培训教育，他们应该定期的接受这种培训教育方面呢应该要做足功课，在脑海中啊强化这种安全意识，就刚才跟您说的这是相吻合的。第四点呢，我们还注意到在这个本次事故中一共有17人罹难，其中绝大多数呢都是这种未成年的学生。这些学生呢就是在就餐过程中出事的。我也在想啊，这个教育部门可以不可以为广大学生呢创造出一些安全卫生便利的这种用餐环境，多进行一些呢安全警示教育，是不是就可以避免或减少这个类似事件的发生？ 就是这样的一个悲剧的发生呢，其实很多部门都可以从中吸取一些经验和教训。 对。 但是说回来，因为节目一开始咱们就说这个责任到底该由谁来承担？那听吴律师的分析，民事责任、行政方面的责任，甚至有可能会涉及到刑事方面的责任哈。那么说到这个事故它的这个代价，民事方面的责任，17人死亡，还有这么多的重伤。而我们大家看到报道也知道，这个无照经营一个多月的小餐馆，它实际上也是刚进城的一个经商户来经营的。那涉及到民事上面的赔偿，就是不用算这个数字，我们也可以想见他个人是承担不起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的民事责任，他个人承担不起。您觉得从无论是从法律本身来讲，这个责任最后有没有可能这些伤者得到一个受伤的家庭，包括有这个人去世的这些家庭，包括本人在这个事件当中受伤的个人，有没有可能在事后在民事方面得到从什么渠道得到一个适宜的一个补偿呢？ 对，这个关于民事赔偿这个渠道问题呢，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因为这个经营者呢他可能是一个进城时间不长的这么一个他是一个个自然人，他们赔偿的能力呢应该说是非常有限的，所以说呢这个关于有这么多人这个罹难，那我想呢这个赔偿呢就绝不仅仅就是从他们这个赔偿这个角度去考虑了，那么呢有可能会从您比如说看看这些，因为这个死伤者很多我看都是学生嘛，那么学生呢他们有没有学校给他们上没上一些什么意外的伤害保险，对这个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另外呢从社会救助，咱们国家呢他非常重视这个对这个弱势群体也好，或者说对这个我们发生事故中的一些受到伤害的人员来说也好啊，他们应该有相应的一个民政部门是不是能给一定的抚恤跟救助，这样呢可能会使这些家属呢能尽快得到的一定的补偿。对。 那么刚刚我们也是听吴律师分析哈，说这件事情涉及到有可能会刑事责任。刑事部分呢，个人刚才我们说到了他这个方法上可能涉及到危害的大家的一个安全问题，确实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对。 那么针对行政监管部门，他们的这个监管的缺失，导致了这样的一个后果，那他们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刚才您提到也有可能涉及到刑事方面的责任。 对，刑事方面责任呢，那这个呢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呢可以拿一个类比，就是说不久前发生的这个天津港这个危险品爆炸事件，是吧，我们看到相关的一些监管部门啊，包括他们的负责人都受到了相应的刑事这方面的追究。所以说呢我这个事情呢由于那个相关的一些材料呢我们现在没有掌握的更多，所以说呢还随着这个事件的进一步调查， 我想国家呢会对相关的这些部门和责任呢有一个更加具体的一个责任追究。 嗯， 对， 我们也看到就这样的一个事情哈，在12号这个京华时报有一篇署名丁永勋这样的一个评论性的文章，那么他里面就提到，公众的疑问是，事出餐馆无照经营近两个月，工商卫生等执法部门为何没有发现厨具食材都摆放在门外，明察秋毫的城管人员为何没有制止，小吃街人流密集，街道拥挤，经常会发生火警，安监消防等公共安全部门为何没有进行有效的治理。可怕的不仅是爆炸事故的惨烈，更是公共部门的不作为和乱作为。而每当重大事故之后，紧接着的往往就是停业整顿，隐患排查。但是与此相比，日常的安全监管和安全教育显得更加重要。而在接下来的调查处理过程当中，不能仅仅把责任推到无证经营的店主身上，对监管部门的追责也是必不可少的。那刚刚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今天的头一个话题，芜湖的餐馆爆炸，最可怕的是监管失守。也感谢武律师的分析。一小段片花广告之后呢，新闻广播警法在线，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广告之后，欢迎朋友们回来继续来收听今天的警法在线。咱们今儿说的第二个事儿啊，事儿不大啊，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就在10月12号，贵阳的一名男子啊被拘留了。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捕捞了河里的虾米。您可能说啊，什么什么捕河里的虾还会被拘留？您慢慢听，别着急。他呀是捕捞河里的虾米，动用了一种农药叫阿维高氯，毒死了两只虾米。您没听错，确实是虾米，两只虾米，但是涉及到他往河里边投了一种叫阿维高氯的农药。那么这件事情出来之后，当地执法部门呢，我们看到的报道就是依法处置，并没有因为后果不严重而法外开恩。最后呢，这名男子是被判决5个月的拘役。哎呦，这要是正常人听起来，我觉得两只虾米拘5个月，天哪，疯了吧，冤死了哈。所以咱们今儿呢就来说说这件其实并不小的小事儿。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来请问咱们今天到现场的嘉宾，来自中盾律师事务所的武云飞律师。刚刚我们说到这个事情哈，一个男子他动用农药，把农药撒到河里去捞虾米，咱们就说说这个行为，这一个行为本身怎么来定性，它是不是会涉嫌违法？ 这个用农药来捞虾米这个行为，我们就是我认为很显然看的就是不恰当的。哎，因为这个男子呢，在这个毒杀虾这个同时啊，更为严重，他是对这个虾所在的这个水域造成了污染。哎，这是很明显的，是吧？我们国家的这个水污染防治法，还有这个水法，包括国务院公布的这个河道管理条例啊，都有 这个防止水源污染的这个相关规定，特别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还在这个防止地表水污染的方面呢，有专章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因此，这个男子这个行为肯定是一个违法行为。 肯定是一个违法行为了。那么他这个违法，他会不会构成涉嫌犯罪呢？如果刚才您说了，哎呦，这个往河里投毒，那公共领域把这个农药剩余，那是不是涉及到投毒了呀？够不够得上刑法呀？ 嗯，至于是否这个是犯罪的问题呢？这个通常要综合这个全案的这个事实和证据，结合当时那个主客观方面的来进行综合分析。我们从得报道中得到的一些情况来看呢，他是被判处了拘役刑。那么这个呢，判处了拘役刑，那显然他就是犯罪了。哎，在刑法中呢，有关使用这个有毒有害物质危害环境的行为呢，主要是这么几个罪名，一个是在这个刑法分则第二章的这个一个是投放危险物质罪，一个是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另外一个是刑法分则第六章规定的污染环境罪和这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我觉得他都能够得上。 我看的这个相关报道呢，他给他定的是这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嗯， 对，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呢，这是这么规定的，是指违反保护水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行为。这个呢，这个法条这个规定就是把它这个构成要件规定出来了，同时符合这几个规定呢，就是构成了这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嗯，要这么一分析的话，有这样的一个罪名，刑法罪名在这儿，可能大家很多疑惑就要解开了，说哦，那可能判他五个月拘役还不太重哈。哎，可是刚才您分析了那么多罪名，为什么就是他不构不成这个投毒啊，或等等其他的这些涉及到的其他这几个罪名呢？那是不是跟他使用的这种农药的这个叫阿维高氯有关系呢？ 这个使用的农药呢，一个是这个毒性啊，包括这个用量啊，这肯定是有关系的。另外呢，决定他是什么罪名呢，还要看关键是这个构成要件，那是不是符合哪个罪名的构成要件。因为我们现在手里拿到的这些素材呢比较有限，那么仅凭这个报道中得到这些东西来看呢，他是应该更符合这个非法捕捞水产品罪这个罪名。 好的，非常感谢吴律师的专业的分析哈。其实就这么一件事情，你要说小吧它真小，但是要往大里说它还真不小。因为我们也看到媒体对这件事情的评价，就是生态是生命，要像爱护生命一样来爱护我们的生态。而且同时也指出，为什么有的人会觉得这件事儿罚得重了，他委屈了呢？可能这还是跟我们相关的执法部门并不是在每一件事儿上都这么较真儿有关系。那我相信如果说执法部门要像对待这个毒死两只虾米的男子一样，把刚才咱们说到的营业一条的小吃街挨家挨户的清理整顿，把它规范起来，那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半夜三更发到手机终端的那些突发事件，那些灾难性的事件，应该就是可以避免的。好的，非常感谢来自中顿所的武云飞律师。朋友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就是这样了，我是高婷，感谢各位收听，稍后整点快报，也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明天再会。 谢谢。 九月十月城外城全城热卖电庆狂欢 VITAS 2015年10月30日工体，畅享城外城之夜。 聆听优雅时光，感受最美珍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十月中旬起将在新闻、故事、文艺、交通、外语五个专业广播同步播出，敬请期待。 谁说青春不老是传说？学龙华玩摄影搞发明，老年人不输给年轻人，快来给我们的银发达人投票吧，幸运奖等您来拿，电脑微信短信都可以参加，详情请登录 yfdrrbc.cn 或拨打8501703。2015北京榜样大型主题活动现全面征集您心中的北京榜样，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让我们一起寻找身边的北京榜样。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